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还是跟这个丁老师学习啊，丁老师。 不，那 您这名字叫学良是吧？我们跟您越学越良好。 这个我的同学有人说，我要自叫学良，生活已经太坏了。以后要这个从良，要从良， 改邪归正。哎，那张学良最后算不算从良？ 从良是从良了，但是吸毒以前什么那个酒嫖赌都来啊，那这个就从良了。 可是假如说他吸毒不吸，那不是最后从良嘛？从他开始被关了就从良。女人也只有一个， 对， 他就说我就只有一个了，没有办法。 所以男人呢，还是岁数大点的会变越来越好，是吗？ 而且要被关起来，被软禁，被软禁了几十年呢。 对对对，要经过磨难。 岁数大不表示好啊，我看太多了。 当然，咱们还是这个应该关心广泛人民的他们的痛苦。我跟你讲，2011年《福布斯》杂志公布了一个叫什么呢？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就是纳税啊，让人民最痛苦的排行榜。你猜中国内地排名第几？ 可能前三名。 哎， 我有这个印象的，因为我们经常看这些东西。 第二排， 前三名。 对，那个那谁第一呢？国民福利据说超好的法国，排了第一啊。 法国好像是没记错的话，你赚100块，几乎当然是 progressive 累进税嘛哈，100块好像有60块、67块给了政府啊。 这个 那是非常痛苦的。 实际上就是说，你看看那个英国当时也是的，英国当时那个累进税的，就是上面那一段，就高收入那一段，真正的高收入那一段，很多英国人就说，但如果你高到这个地步的话。那我们英国人都移民到美国去了。 对、 啊， 当时我们在美国，我们说你还看到美国了，美国的税这么高，但你没到英国待过啊。后来等到我到欧洲去开会去多了以后，北欧的人说英国税是高什么东西啊？我们最高的税是能到75%。 啊？ 北欧全世界福利最好的国家。 那谁还干活啊？ 当然了，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这就是我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就是福利好的税收不高你找不到的， 当然 你能找到税收高福利不好的，这就是最糟糕的了，这是两个最坏的东西结合。 这就是我们祖国吗？ 刚才那个痛苦指数是跟这有关系，就它的税收率不是最高，但是它回报的太少，因此你哪怕只收30%的税，它就是你不对， 就 拿不回来。 对，刚文涛那句话， 这是非常重要。 刚文涛那句话又补充一下了，你说哎，税率那么高谁还要干活哈？同样会干活，他们整个基本的哲学是说，你当然会干活啊，可是你不会为了钱干活嘛，你是为了那个满足感、创造感、付出，真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这么好，不是为了钱，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嘛。所以啊，我明知道我干活这一个100块，给了75块政府，或者说90块哈、啊，可是我还是会干啊，我觉得满足啊，就像我没稿费也写小说一样。 那你说，马云现在是为了什么干？ 成就感，就成就感，那种权力感，那种感觉，我问过很多这种很成功人身边的人，他自己不会这么说的。成功的人的身边人都讲，但到那个程度，他根本就不是看那个钱了。 那当然， 哎呀，那就是权，因为权是不好吃多的。 李嘉诚， 你们说我的权太多了，我不要权了，这种人很少有的，是吧？你总是觉得我的权不够，所以许多事情还没做好。 权力感比钱更重要， 就是因为他无限嘛。钱多的人呢，实际上是赚的是权力感。 哎，你这个提法对我很有启发。 哎， 他很多人要的其实就是这种掌控世界的， 就是 这种感觉，无所不能嘛。 这 就是所谓财。 对于一个将军来讲，手里部队狠，武器狠，都这就是他的权力的手段。对于这种这个做这样生意的人来讲，他心里钱多就是他的手段，跟大炮、跟飞机、跟导弹一样。 那丁老师可能换一个角度看，当然一般人是说权力感，我觉得我有权哈。我听过一位长辈啊，很有学问的长辈，还信教的，我觉得他说法，我个人觉得比较正面的哈。他说 I am needed， 我被需要，我有我付出的地方，贡献感。因为其实可能我们在说是同一个东西，可是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权力满足我这个那个哈，我个人觉得我不是说你，我说那些人感觉哈，就是对啊，你要权力感嘛哈，权力跟人永远放在一个权力的关系来看，可能你从小到大没被人家尊重过，也被人家剥削太多了，所以你永远就这样看哈。我那一位长辈我是蛮敬佩的，他说 I am needed， 中文就是我被需要，我满足了， 对， 我付出，我有我的贡献， 同样嘛，哈。我觉得这 听你说这个话，我浮现出星云大师的这个作用。 不是，那是一个大学校长。 我现在正在努力按照星云大师的这个教导，就是说，有人说你老是被人骗呢，人家利用你，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就能够这样忍着心痛说，人家利用我，说明咱们还有利用价值， 还有被利用的价值。 对对， 就越深就越深。 对对对，这个鸡汤啊，哎，但是我说马云觉得挣多少钱是幸福，你可以听一听。 前100万的时候是你的钱。其实现在中国最幸福的人是一个月有2-3万块钱3-4万块钱，有个小房子，有个车，有个好家庭，没有比这更幸福了，那是幸福生活。超过1-2千万麻烦就来了，你要考虑增值，是买股票好呢，买债券好呢，还是买房地产好？超过1-2个亿的时候麻烦就大了，超过10个亿，这是社会对你的信任，人家让你帮他管钱而已，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的钱。所以我对这个半毛兴趣都没有，而且失去了太多。你说你能花得了什么？你能吃什么？我这 T 恤衫多少钱？裤子多少钱？ 哎，我发现这个马大腕他有搞传销的天赋，是吧？ 当然 是。 我感觉他 生意做成功的人呢，凡是不管东方西方，受的教育程度怎么样，只要生意做得非常成功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去这个水平，这个本事就搞传销。不管他普通话讲的好不好，英语讲的标准不标准，人长得帅不帅，那是次要的，他一定会传销，否则生意做不大。 就是他干的事儿本质上就是传销。 他能够使别人相信他的产品，他的服务，他的项目。 对， 这个少不了的。 是，李嘉诚就不会讲话了。 那李嘉诚有些话讲的非常有水平，他怎么口才不好？他会推销。你看他讲他这个讲自己的房子是讲的多好，他自己讲自己做的那个慈善项目的是讲的多好。 对， 他在反驳他真正是给他话讲的多好。 我觉得当然他有他的本领啊，可是我们经常会觉得那些成功的人讲的好，是因为他们成功的。我们认定了，我们相信他。 那 像李嘉诚又出来讲一些话，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每天看报纸财经版的人都知道。可是因为他是李嘉诚。 佳慧，你这个说到一种啊，不同，我现在觉得不同地区的人呢，对这个忽悠的免疫力也有差别。比方说呢，我自己感觉啊，香港人，甚而至于说上海人，在我的感觉里啊，似乎对这个忽悠啊，他有一定的免疫力。 因为他被忽悠多了嘛。 你看香港人最爱说的那港爷搜过来，就是你讲耶稣啊你。 是。 他对这种放言高论呢、啊、好像市民社会或者商业传统发达的地方，他就比较。 对对对， 就是你说的再好，好像我们说实在，我们内地有些人听这个人讲话很激动，甚至被流泪。 对。 我就发现香港观众他没有反抗， 理由不是我们被忽悠的多，是我们够冷静、够有训练， 这个 我们没有被扭曲。 他是多少年多少代，就是在这个市场信息中间。 对， 你看美国人就很典型。你看美国的那种，哪怕是下三级的最低档的政客们，那口才都好得不得了，但是美国的老百姓对于政客们在好的口才之下的表达。他的这个警惕性高得不得了， 他有免疫力， 他天天听， 没错， 他不是见过多少种这种政客在炒菜给他吃了， 没错，所以说呢，反而是出来一特朗普，把他给忽悠动了，这个一个异类啊， 因为他不是按照那个通常政客炒菜的办法，他外头炒， 是， 那可就不一样。 但是我要说的是啊，这个马云讲的这个说法，现在受到国家政策的挑战了。最近是个什么新闻引起很多争议呢？就是国家呢，国务院呢出了一个政策，这政策大概还是叫改革这个收税。然后就是那个方向好像还是削富济贫嘛，但是呢最后传出来一个谣言，现在被说都在辟谣，那国务院什么都在辟谣，就是说我们没有说年收入12万就是高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税 加税 啊，这是一个好像说是一个流言，一个谣言。但是呢关于这个流言所引起的争论呢，有人就说了，反映了现在中国相当一部分这个收入水平上的人的焦虑。就比如说12万年收入，如果你是在一个小县城，也许你的小日子还能过，但是你要是在北上广深 你算什么啊？ 对，那 你算什么？你这事儿， 你要是公套房子，你就成难民了。 你不要说公套房子了，你到买个车位你就不得了了。 是啊， 你扛得动啊？你到北京、上海去买个车位，你试试看。十二万在这种一线城市，全国至少有十五个左右的这个城市，十二万的年薪呢、啊，你出去讲都不好意思。 所以 你请客吃饭，你都不敢去拍胸脯。 对，所以这就关联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说中国人现在的税到底高不高？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意见的这个留言一传出来，这个网上就变成了这个这样，你可以看看。 这是广东话， 触犯了，没原粗，不是，这是网络语言。 这 就是现在这个国家语文委反对这个，但是就是说，哎，还要把老百姓给逼到什么，就是还收到什么程度？可是这里面啊，需要科学的探讨。你比如说，这个曾经有一个说法，前国税总局的好像有一个副局长，他曾经说过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税负啊，叫宏观税负，占到了 GDP 的44%，但是他这个说法一出来呢，就有很多人反对，说有没有这么高，但是呢，有一个公司叫中金公司，中金公司的一个调查呢，据说还可靠一些，说在2014年采这个样，他们认为达到了，就宏观税负达到了37%，达到了就国家 GDP 的37%，而通常一般的这个线呢，那意思西方国家也不外乎就是30%-35%， 在过去50年中。最发达的 OECD 就是经合法组织这个成员国的税收占 GDP 的比重，从24%涨到了34%-35%。这是全世界最富裕的经济体，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你看看他们的人均收入，再看看他们的社会福利，他们也只是占到了34%-35%，你明白？所以你讲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经济体，你税收高不高？这只是讲了一个大故事中间的1/4到1/5，你没有把社会福利这东西放到里面去，你也没有把物价放到里面去，你也没有把呀这里面的那个所谓我们讲的英文讲的 entitlement， 这很难翻译的。我讲就是在那个地方，你的身份给你带来的，还有看不见的不好用钱算的那些东西，你都没 说。比如说什么叫身份给你带来的？ 比如说在美国讲那个 entitlement 讲的是特别多的。就很简单的例子，非法的移民到了美国去以后，哪怕是第二代第三代，如果你没有把它换成你美国公民，你不管你手里有钱也好，你有车也好，你不能享受这个社会里面一大批法律对你的保障，免费的服务，对你的安全，对你的照顾，你家里出了事故以后你有没有可以求救等等，这种就是 entitlement， 就基本的包括了教育、医疗住 什么都有、你的选举权被选举权是不是？你的官员对你服务不好、如果你没有这个 entitlement， 你连选举权都没有，你连去抱怨的这个权利都没有，这太多了。在中国你讲到户口，城乡之间的户口以前都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看他们这个聊这个说的就挺逗的，说这次为什么引起这个全社会这么大的这个动静？其实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意见里并没有把这个年收入12万作为划定这个收入群体的一个标准，说这标准是哪来的呢？实际上就是这早就应该是一个常识，说早就有了。2015年通过的，2005年通过的，2006年到现在已经实行了10年。12万是个什么标准了？就是你呀、个人要申报的这个标准。然后他们说，为什么大家都好像第一次听到？这说明这个个人自由申报这个概念也不大深入人心的。 因为在中国大陆，它这个转型的经济中间呢，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税收制度怎么样的。因为我们都晓得，也许你们啊印象不深刻，我印象特别深刻。以前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讲到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些就是我们从来不交个人所得税，为什么呢？是不是？ 对， 那个北朝鲜到现在为止都很骄傲，就朝鲜呢。 朝鲜， 朝鲜到现在为止都骄傲，说你韩国有什么了不起？你们那么个人所得税那么高。你看我们朝鲜根本就不要交个人所得税， 多幸福的 国家，多幸福。因为你个人所得税的话，就是你的钱就是因为你的市场经济和个人产权你才交个人所得税啊。你既没有市场经济，又没有个人，又没个人产权，你交什么个人所得税？ 哎，咱们这个税收啊， 咱们以前的税收都是靠国营企业 SOE 来交的， 因为 SOE 就是所谓的国有企业交税这一点是政府定下来的。 哎，可是人家网上有网民算账啊， 嗯， 就说这一对小夫妻啊， 嗯， 你别光看他那个什么个人所得税啊，嗯，他从吃早餐开始，每根油条里都有税啊， 嗯， 这个整个这个所有的生活下来，房子， 嗯， 这个都这本身他这个这些税加起来。 还要有消费税嘛？ 是， 是因为假如你说城市哈，嗯，香港是其中一个没有消费税的现代城市啊。以前曾经提出过说消费税，后来大家群情汹涌， 哦，像香港买东西便宜，就是因为它里边没有这个消费税。 对，没有消费税嘛，像很多地方都有了嘛，或者说计划在推行嘛。 嗯， 说起这个税啊，刚丁老师提到 entitlement 也好，什么他的那个其他方面哈，的考量，其实可以简化为一个问号了，就是说好吧，我交多少钱给政府之后，政府能够给我什么？ 是， 哎，我不能白给你啊，我白给你的话，那就等于收保护费了嘛， 是， 缴保护费嘛哈。哎，社会保护费也保护我 ，OK 哈？那你我缴了多少税之后，你能够给我什么， 嗯？ 这个问号可以要来衡量不同国家里面的人民的幸福感，是城市生活的幸福感， 还有这个信任感，还有对财政的信任感。 对， 嗯， 政府，你看我从美国到香港来，待了3年不到，跑到澳大利亚，那么美国的税收高于香港，香港的税收。比澳大利亚要低很多很多，澳大利亚的税收要高于美国， 嗯， 但我到澳大利亚去以后，我就发现你要从税收制度来讲，澳大利亚最公正。我举个小例子，在澳大利亚你填了税表以后，政府给你算了以后，你交了税，如果你发现你那一年多交了，你只要把现金证据拿出去，政府不但要把以前你多交的部分还给你，而且要把这段时间银行的平均存款的利率也都还给你，因为政府不白白的多拿了你的钱， 哎， 你就感到公正啊。 对对，这真是，啊， 这公正感你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 是，啊， 所以我离开了澳大利亚以后，我还给澳大利亚还交了好几年税，因为我在那地方他给我还保留了我在那地方工作期间， 就是，对他的爱是吧，多交几年， 对，我在那地方工作的期间，他把我那个工作的期间还给我通知我说，你离开了澳大利亚，你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的所有的你的工资中间，我们给你提了一个成，你到65岁退休以后，这个钱还可以给你，不管你到哪儿去。我离开了，他还把表寄给我，这就是我讲，就是你在一个社会里面，马克思讲过一个，就是税收制度是现代国家的财政的基础， 绝对的。 哎，你不断的复利在里面，而且还有信任， 对 人民对政府的支持，政府对人民的承诺。 没有，可是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这些中产的愤怒的来源， 嗯， 像香港税收很简单， 嗯， 它就一个税率哈，两个税率过了多少哈，给10%多哈，那么简单。那可是我们中产除了很基本的，当然有公共医疗哈，可是我们没有公共房屋啊，很多方面都没有获得利润， 嗯， 可是看到哈，后来看到，当然我们明白有钱阶级哈，还可以弄了离岸公司来逃税。 那当然， 当然也不止香港嘛 ，Facebook 的教主对不对？在美国好像缴税才缴了多少钱呢？好像几千还是几万块而已啊， 嗯。 他完全搬到离岸公司哈。 特朗普不是吗？那么多年都没交税啊。 对啊，我们那 税表都不敢拿出来，还要当总统了。 哎，他还说呢，我这正是希拉里你的政策，我让我不交税的。 就是 啊，对啊，他那个。当然这种事情啊，你可以有一个说法，还是回到社会主义的理想啊，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嘛，多缴税都无所谓哈，可是这种呢比较适合北欧，特别北欧他们很封闭嘛，一般的生活就在那边，移民率也不高，这真的是一个共同体，我愿意多付没有关系，我的同胞多享受。可是像香港这样进进出出，新移民老移民，也有香港人跑掉什么，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而且 像美国也是很大的争议。 而且这个香港的税收虽然也不是很完美，但香港税收有一点是很值得人们尊重和信任的。 哪一点？ 20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菲律宾就那时候派了一个他们国家的最高的就是全国的那个税务总局的2把手到香港来学习一个什么东西呢？但你香港就那么这么点点人，我们菲律宾那么多人，但你香港每年的这个政府的税收啊，远远超过我们菲律宾的税收，税的整活。但这个奥妙在什么地方？我听到这是美国人讲的，不是香港官员讲的啊，不是四岁之类，一个美国的专家讲。但因为香港的税率很简单，你一个社会里面，如果税收制度越是复杂， 税率越高，你越是在鼓励人家逃税。 对， 这才是智慧。所以我在香港我就觉得很好，我要不想逃你的税，你也不会对我收税的太过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这是制度的设计的智慧。虽然香港不是完美的，我仍然要讲这一点是对的。 那你认为我们中国内地也应该有这个智慧吗？ 太复杂了，就是啊， 也应该有这个智慧吗？ 应该有个智慧，你至少要有一半的智慧吧。 那税减一半， 不是要透明，要简单。你不要就那个税的人都搞不清楚。 没错，我要赞美香港一点就是什么呢？我每年呢都忘了交，就是啊都过期了。 对， 过期了最后呢都有罚款，罚个什么几千块钱什么的。但是你看有意思，就是说，哎，那香港同事说你给他写信，你只要随便说个理由，你说你出差或者最近不在，哎，我年年给他写信，我发现香港年年就退给我，把我款罚了，我给了支票去，只要写了信准准的退给 罚了还退是 吧？不退啊，我陈情啊， 这给个道理，给个道理， 明年不会退了，现在大家知道了，听到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言多语失，从明年可能没得退了，是吧？ 对呀、啊，你说我随便找个理由， 不，我都是很充分的理由啊。 剪掉，剪掉。 哎，我最近看了个经济学家这个陈志武写的文章，我觉得他挺有意思。他尝试解释，就说为什么全世界都贫富差距加大啊？就说这个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甚至是放大了多少倍？他提出了很多原因，核心一个，他就是说对于世界局势来说，他是一个。实际上啊，不是富人更贪婪，或者说也不是政府更怎么样，本质原因呢，是因为现代的这个资本模式和现代技术的发展。你比如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好比说姚明，打一场球，那个时候说$25万，他说在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在那个年代，一个地方上的篮球明星和姚明相比，收入不会差那么多，因为这个地方河北的人看不见姚明在美国打球，所以他马家辉打也可以凑合看看。但是现在这个 NBA 姚明一打球，是全世界的人在看，所以这就造成呢，你看姚明他打一场就全集中在了最稀有的，但是因为他有全球的这个网络，当然他分析很多原因，但是呢，他又讲到中国也有一些特殊的，中国的特殊是一个。行政垄断，行行业业都要这个审批，然后呢国家控制的国有资产，这个也造成了贫富差距加大，然后还有一个原因，他就谈到这个税收，他说呢，因为这个税收呢咱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用，那地方上的领导呢，所以在中国有人发牢骚，就是说这个穷人储蓄富人借，穷人捐钱富人花，就是说到最后有的时候是领导花，领导呢搞面子工程，你搞形象工程， 对， 你这就造成这个我们老百姓交了这个，为什么交税积极性也不太高， 是 就我们也不知道这钱交出去你是不是用在我身上， 是就是这个反馈的问题。 对， 你像我们在中国大陆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面，你看有很多的税收的制度，你不能讲去香港你学不到的，因为太小了是吧，但你至少可以把最发达大的经济体看看人家怎么样的收税，因为有全国税有省税还有地方税，你比如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老百姓对于本地的那个医疗条件或去孩子上学的学校那个素质啊，最关心的家庭是不是，那么在美国在他就有一点最基层的那个税收是一定主要是回馈在这两点上，就你说在的那个地方的公立学校或公立卫生系统，这是那个地方居民交税重金他最能看得见的东西，这个是他能够算出来的东西，你中国大陆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是不是， 哎， 你就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外省的人就抱怨嘛，说北京上海这里面的全国集中的最好的高等院校， 对， 但是这些学校的这个为什么办得这么好呢，是因为政府给他拨钱，这个钱是来自全国人民的， 哎， 我们的孩子就进不去，门槛， 哎，那像我就说，那像那像马云这些人，他交的税，比如说比美国富豪或者英国富豪的负担大还是小？ 那肯定他小了，就相对来说小了，因为就是这里面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啊，就是全球化，你不管技术也好，市场也好，资金的流动也好，资金的管理也好，合法的、非法的、半合法的等等，都是因为有了全球化。因为以前那个税收制度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实体经济之下，东西能看得见的，政府要找你也能找得着，是不是？ 对， 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是从这国境线就走了，是哪有这种事儿？ 对， 现在这不同了，现在那钱还要纸吗？ 没错，现在不用捐款外逃， 就是。 所以我甚至怀疑马云缴的税比我还小。 是。 因为他有会计师这样。